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3月13号晚，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一劇之本。今晚呢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 Hello。 同埋有阿施仲燕诗喺度嘅。 Hello， 大家好。 今晚阿施呢亦都揀咗一套旧年一套大家都好想去睇嘅电影，但係唔知点解呢嗰套电影嘅上映嘅地方就唔係好多。不过呢个导演好出名嘅。 是冇錯，就係都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導演之一，就係李安啊。 有好多人應該都會有睇過呢一套戲嘅，咁就係《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啦。咁就係李安舊年年底上映嘅一套嘅電影嚟嘅。 咁呢套戲咧，其實係改編自《Bad Fountain》嘅一部同名小說改編咗做電影嘅，咁其實票房都唔錯噶，喺外國啊或者喺唔同嘅地方，而且咧佢用咗一啲特別嘅科技啊去拍噶。 係咁咧，通常一個電影咧一秒係24格嘅，咁咧但係佢今次阿李安即係佢都係每一次都會做一啲唔同嘅實驗啦。咁佢咧今次就用咗呢個120格去拍嘅，咁咧即係話咧個畫面咧就應該咧個仔細度會高好多啦，咁同埋咧就係個光度咧亦都會係特別光嘅。不過好可惜，世人已經跟隨唔到李安嘅腳步啦，因為根據呢個數字係唔知得幾多間戲院話全球五間，得五間咧係有呢個器材咧係可以破到120格嘅啫。咁譬如香港咧，其實就全部得60格，即係話咧，我哋喺香港睇到嘅咧係得一半嘅效果嘅啫。 哦，如果真係可以做到李安導演佢想做嘅嗰個效果，咁對於成個戲有冇啲咩特別嘅影響嘅咧？ 我估都有影響㗎，因為而家咧佢拍60格咁樣，咁我去咗即係某啲器材比較好嘅戲院睇啦，咁佢嘅嗰啲光影同埋聲音咧，都真係會令到你即係所謂你真係會俾佢浸沒咗啊！你成個人，咁甚至咧有好多觀眾睇完其實佢會有覺得頭暈啊、頭痛啊， 我都覺得頭暈， 係咪啊？你以為係 3D 係嘛？但可能其實係 3D 再加埋佢嗰60格發太快啊！ 因為我就唔係好慣睇 3D 電影嘅，通常嗰啲 3D 電影我都睇翻。2D 算嘅， 但佢冇 2D 揀啊，因為 就係咯，所以衰在咁，原來有個咁嘅原因。 我有朋友喺上海睇咗嘅，跟住佢就因為上海係其中一間戲院有嗰個120格嘅器材，咁佢就話啲人好似飛咗出嚟咁樣咯，所有嘢都好似真人啊，跟住佢係好震撼，覺得哇好正啊，好正啊咁樣咯。 係啦，咁香港觀眾暫時就未可以感受到啦，咁但係就算六十格嘅咧，即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都已經覺得非常之震撼咯。咁即係佢啲光影就令到我覺得其實佢係特登咁做嘅，就等你咧就更加感受到其實個世界同埋嗰個角色，即係比利啦，即係呢係 Billy 啦。咁其實佢究竟係當其時係咩感受咧？咁觀眾就可以好似親歷其境咁樣。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詩、施淑婷、馮傑。 好，又翻到嚟一劇之本嘅节目啊吓，咁我哋咧继续会讲翻《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啊，咁头先咧都交代到话李安嘅一套最近期嘅电影啦，咁呢套戏咧咁就系由李安执导啦，电影编剧咧就系 喺呢个编剧咧就系 Sean Christophe Castelli 嘅。 冇錯啦，大家知道啦，係啦，都係改編自一套 Ben Fountain 嘅同名小說啦。如果大家未睇過嘅話咧，就聽住我哋節目咧，同大家講一講個故事嘅內容究竟係點啦。 咁個故事咧，其實一開始咧就好平常嘅啫，咁就係有一班兵啦，咁啊六七個人咁樣， 士兵嚟， 士兵係啦， 啲兵。 咁咧就俾人召集喺酒店门口咧，就话要集队咁样。咁原来呢一班士兵咧就喺伊拉克嘅个战事里面咧， 啱啱咧就所謂立住一個大功咁樣，咁就係咧當佢哋呢一班士兵嘅阿頭啦，花名就叫佢做蘑菇嘅，咁個阿頭咧原來就俾敵方嘅軍隊咧捉咗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士兵就是我哋今次嘅主角阿 Billy 咧，咁啊衝出去救佢，然之後就哇英勇殺敵咁樣，咁於是咧呢一隊嘅兵咧就出咗名喎， 因為咁啱有個鏡頭拍低曬成個片段， 係冇 錯，所以阿 Billy 就成為咗人民英雄啦， 係啦，成為咗人民英雄，於是咧而家就感恩節，咁咧美國感恩節咧咁就好多慶祝嘅活動啦，咁包括咧就係、是、將會今日發生嘅事咧就係、是、有一場球賽嘅，咁喺呢一場球賽裏邊咧，咁原來中場嘅時候就有好多表演嘅，包括咧即係佢哋今次就有 Beyonce 去同佢哋表演啦，咁佢哋咧就邀請咗呢一班士兵咧就一齊咧就同阿 Beyonce 喺中場嘅時候度表演，所以係好大件事嘅。咁就講呢班兵咧，哇！朝頭早已經好興奮，因為哇一陣可以見到大明星啊咁、樣，跟住咧又送咗一架好長嗰啲黑色嗰啲 limo 嚟 接 佢哋啦。咁於是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咁樣嘅朝頭早啦。咁跟住喺個 limo 裏面佢哋傾咩咧？其實 佢哋傾咧就係、是、因為有個經理人類似經理人咁樣喺度傾緊咧，不如唉拍電影啦，真係好多人對你哋有興趣啊。咁啊，你 將佢哋嘅故事賣出去， 你哋呢個故事咧係屬於大家嘅，應該要。俾一人嚟知道啊！咁你哋咧完咗之後咧，就每人有100,000噶。咁啊，佢 美金喎、 啊，係啊，美金100,000， 好開心啦、啊！嗰班兵仔全部都哇， 係傾緊點用啊？買車俾阿媽啊，咁樣。跟住佢係問阿 Billy 你會點用啊？阿 Billy 就話：我諗我會俾家姐做佢嘅醫藥費啊，咁樣。咁同其他士兵有啲唔同啦。Billy 就好顧家嘅。 咁佢都喺呢架車入面咧，就問即係嗰個球隊，因為佢哋去緊一個球隊嘅球賽啊嘛。咁啊，球隊又揾咗一個人嚟接待佢哋嘅。咁咁啊 ，Billy 就問佢：，喂，你有冇頭痛藥啊？咁啊，嗰個人機話：，冇喎。嗱，我到咗球場之後，即刻揾俾你啊。咁啊，攞唔到頭痛藥啦，咁啊，冇辦法啦。佢哋跟住就去到球場嗰度，又唔係即刻要表演嘅，因為嗱，佢哋係講到明話，佢哋喺個球場嘅賽事當中喺中場嘅時候，佢哋呢一扎軍人有一個表演啦，但係佢哋係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嘅。咁啊，當然球隊嘅人就會話：得㗎啦，我哋會之後同你講㗎啦，放心啦。咁佢哋就唯有跟住嗰個負責人啦，咁啊，繼續去行啦。咁啊，一開始佢哋就去咗個記者招待會，咁就講啊，我哋今日咧就請到呢個我哋國家嘅英雄咁啊嚟到我哋呢一個球賽入面咧，咁啊見下記者啦。咁啊，記者們都係問下佢哋一啲軍旅嘅生涯係點啊，譬如係即係你哋平時得閒會做咩㗎咁樣，又或者係啊你哋用啲咩槍㗎之類啊。咁亦都有問阿 Billy 就係話，你係咪之前同過你個敵人咧就埋身肉搏過打過交㗎？即係唔係個個有啲咁嘅經驗啊嘛？即係好多人都係揸住啲。槍喺度射嘅啫嘛，你哋將佢埋身肉搏過嘅係咪啊？咁樣即係問咗佢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啦。咁但係咧，阿 Billy 咧都一直好似心不在焉咁樣。不過有一樣嘢咧，就好令佢留意住嘅。咁啊，男人你知道啦，即係靚女啦。 有一個唔係，其實有一對好靚嘅女仔，就係嗰啲美國嗰啲啦啦隊嘅嗰啲女仔啦。咁佢喺度哇，由頭望下所有咁多個先，跟住咦，發現其中有一個，哇，真係脫俗嘅仙氣嘅，真係。咁跟住咧就兩個就開始互相望下啊，咁啊全程啊咁樣啦。咁點知完咗個記者招待會之後咧，嗰、那個女仔真係主動走埋嚟問佢啊，你點啊咁樣喎、啊。咁於是咧佢哋兩個咧就其實咁佢哋都有傾偈嘅。咁你會發現咧呢個女仔咧都係一個好好心地嘅女仔、啊，即係佢咧都會成日想做啲做善事啊。咁佢想做啦啦隊咧，其實真唔係為咗想跳舞嘅，佢覺得咁就因為佢哋可以因為佢嘅身份就可以幫到好多人啊，做到好多慈善活動啊咁，咁啊更加即係覺得呢個啊真係有外在美有內在美啊，於是佢就啊塌著咗啦咁樣。 咁而呢個時候其實阿 Billy 咧佢亦都有講到自己嘅啲睇法，譬如係佢唔覺得自己一個英雄嚟噶，佢覺得自己都係一個平凡人啊普通人啊，佢亦都唔係好因為今次佢自己做過嘅一啲嘢咧就值得自豪啊。咁因為佢自己都覺得其實呢件事唔係啲咩咁光彩嘅事嘅，始終係有一個佢嘅朋友或者佢一個嘅好嘅夥伴咧係因此而過身嘅嘛，咁亦都呢一 part 咧，亦都令到嗰個女仔好感動噶。哎呀，你係一個大英雄，但係你咁謙虛，即係嗰啲咧。咁但係嗱，佢哋火速就塌著咗啦。咁但係始終佢哋係一個公開嘅活動嗰度，咁就唔可以咁快嚇有下一步嘅行動住啦。咁啊，當然啦，因為阿 Billy 佢哋仍然要接住落去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噶嘛。咁就首先佢哋就要安排去食一餐飯。咁啊喺個 佢哋肚餓咗好耐㗎啦，唔知一早就已經問有冇嘢食，跟住佢就冇人理佢啦。即係咁，跟住終於有呢一個自助餐食，所以咧佢哋哇食到好開心咁樣啦，好大膽咁食。 老闆親自嚟 啊，招呼佢哋啊，開個場咁樣咁啊，大家終於可以食。 感恩節我哋通常會祈禱嘅，但係今日我哋感謝嘅咧就係我哋美國嘅英雄，就係依啲軍隊啦，咁樣幫我哋美國人咁樣好好隆重其事嘅，咁佢哋終於可以食嘢啦，咁樣。 佢哋食相都好有趣嘅。 咁你可以想象一班士兵，咁佢平時即係我估佢喺戰場啊，咁樣其實食嘢嗰啲都係即係唔好講究㗎啦，即係總之都係總之要食飽 ，OK。 粗狂少少啦，應該 係。咁於是咧都好多人側目，即係叫佢哋哇做咩啊咁樣。 佢哋著曬啲軍服啊， 好靚嘅，係啦係啦。 咁但係食相就唔好講啦。咁但係佢哋食嘢途中咧，咁啊有啲即係好多唔同嘅商人啊，或者係有錢人啊，即係嗰啲場合都係啲有錢人居多啦。咁啊有個人咧突然之間走過嚟同佢哋講，其實我好欣賞你哋噶，咁我覺得你哋做緊一啲好偉大嘅事情噶，因為我哋嗱即係美國，我哋去打伊拉克咧，咁都即係因為嗰邊有啲咩能源啊、資源啊、石油啊咁樣噶嘛，咁我就諗啦，啊其實我哋自己都可以開採好多石油噶嘛，我就做啲石油生意嘅，就唔知喺啲岩石入面咧去揸啲石油出嚟，咁如果我做得好啦，咁你哋咪可以唔使打仗咯，咁你哋咪可以嚇翻屋企咯，咁我為大家做好多嘢噶，咁啊講到自己好巴閉、好叻咁樣噶，呢個商人。 係啦，咁於是佢就俾嗰、那個第二個隊長啦，即係佢死咗嗰個蘑菇就係最大嘅隊長，咁第二嗰個隊長咧就哇鬧到佢即係一撇乜面皮啊！即係佢就話啦：喂，你自己喺美國本土度鑽石油係唔關我哋事嘅 ，OK？ 即係我哋仍然都係要過翻去嗰邊㗎啦，即係唔該你唔好將呢件事扯埋我哋身上咁樣。 我講到為咗我哋，係 啦 係 啦 係 啦， 生意啊， 咁咪係咯，你都係做生意，即係唔好講到咁啦咁。咁跟住於是呢個男人就啊好冇癮咁就走咗。咁而呢一個位置你都見到咧，嗰班士兵咧，其實全部都即係好有默契嘅，佢哋全部都係覺得大佬講得啱， 好有型啊嗰場。 系，跟住就佢哋就去到球場啦，睇賽事啦，等中場休息啦。但其實都唔係咁得閒嘅啫。 係好多人走埋同佢握手啊，傾偈啊。 跟住阿 Billy 已經話：，我想調位啊，我想調翻入去坐，唔想坐外邊啊。咁但係隊長話唔得啊，你是英雄嚟㗎，你要應付其他人，就被逼坐咗外邊咧。 咁於是阿 Billy 咧，佢本來已經好頭痛啦，係咪？咁跟住 又冇嚟到啦。 係就佢又冇嚟到啦。跟住咧就要不停咁聽啲市民講嘢啊，真係好攰啊咁樣。 係幾經辛苦。好啦，完個賽事啦，咁就其實中間都加插咗一啲嘅市民，可能對佢哋唔係好禮貌啊。 譬如有一度就係有一個男人就不停咁問佢哋：，哇，其實你啲士兵全部都係男人，咁你咪全部都同性戀啊？咁樣，即係你見到佢係用一個好歧視、好鄙視佢哋嘅目光咁樣啦。咁跟住就即刻令到即係佢其中一個士兵就好嬲啦。咁於是佢就即係點講咧？佢就用自己嘅受過嘅訓練咧，就箍佢條頸。咁咧其實係嚇佢嘅啫。咁但係就箍到佢即就嚟窒息咁樣啦，咁就 休克咗一陣。 係， 我驚佢死咗啊！嗰 下係啊， 但係佢真係專業咧，咁佢真係 冇錯，幾時放手？ 係但係去到中場嘅時候，佢哋今日嚟嘅主要嘅工作就係喺中場嘅時候有一個表演啊嘛。咁但係依家去到中場啦，有人開始帶佢哋走啦。咁但係喂做咩㗎？ 唔知喎。 啲人話得㗎啦，一陣過到去就得㗎啦。 聽指示得㗎啦，咁樣。 係啊，咁但係一來想揾頭痛藥又冇啦。嗰個話事人喂我話嘅頭痛藥咧有未啊？咁啊問嗰個負責人，負責人話啊係、哦，又唔記得俾你聽。得，轉頭俾你，轉頭俾你。咁但係已經滴咗佢哋入去即係後台度準備要出場啦。咁但係。要做咩呢都係未知道嘅。咁已經有一個應該係啲 stage manager 之類啦，咁啊走埋嚟話：喂，你哋一陣要做乜乜喎？啊吓，系咩？ 总之就系都系行下啦，行呢边，行呢边，行嗰边向前操兵，向后操兵啊，咁啦，系啦。 但系你件衫唔妥喎，又系呢件啊， 日日都系呢件咯，系啦，要换 costume 冇喎，得呢件。 边有 costume 啊？呢个礼服啊嘛，咁今日呢个系即系一个好大型嘅节目，咁梗系要着最好嘅礼服啦。跟住佢就唔得，咁又咁 样。 咁于是咧就逼佢哋换咗嗰啲迷彩衫。 其实都系啲军人自己带咗一套嘅衫啦，咁嗰套衫就。冇咁有型嘅，咁啊逼佢哋換咗佢啦，咁冇辦法啦，咁你話換就換啦，咁就換咗啦，咁啊上到埋喺個台嗰度啦，咁喺個台度 stand by 好，跟住 其實都未知做乜嘢噶，係好恐怖嘅呢件事，跟住總之就 係 真係好驚啊！係啊，我諗哇咁大嘅節目嚇，你哋彩排都冇， 全國直播咁滯，彩排都冇， 就咁同佢哋行喺後邊一陣望開你哋行前啦，咁就算啦。但係其實係個節目已經係發生緊㗎啦，係表演緊㗎啦，前面 咁前面直播緊。已經有人唱緊歌跳緊舞啦，咁跟住咧佢就喺佢側邊嗰度，嗱一陣間咧聽到嗰句歌詞就行去嗰個位得唔得咁樣啦？ 你聽過呢首歌未？ 未聽過呢首歌。 跟住仲要俾人秒咯，吓唔系话未听过，即系嗰一只咧。 系啊，即系话晒都系要，似乎系民族英雄，但系唔知点解俾人秒啦。咁跟住表演前又冇人理你啦，表演后咧又俾人遗弃。 系啊，佢哋始终就完成咗表演，但系个表演好特别嘅，就系阿 Billy 咧，佢系特别行前咗去某一个位嗰度，但系个 dancer 走去同佢讲咩啊？死开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个 dancer 走埋去同佢讲死开啦，咁样噶。咁但系阿 Billy 继续企喺度啦。咁而好啦，个 show 完咗啦，即系中场休息好短嘅时间，即刻啲工作人员就要清咗个舞台，跟住晏昼继续踢波噶啦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啲士兵全部留晒喺度，冇人知道佢哋应该去边度，佢哋自己都唔知啦，因为佢哋一直都系跟住嗰个球队嘅负责人去行嘅啫嘛。咁啊，个个留晒喺舞台度，咁啲人去清舞台嘅时候又赶佢走啦，喂，唔好阻头阻势啦，你哋咁样，咁啊同嗰啲人打交啊，闹交啊，卒之有人带佢哋走啦，离开咗个舞台啦，咁啊翻去位嗰度坐啦，咁跟住咧，佢哋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嘛，一直佢哋系倾紧单生意噶嘛，就系讲将佢哋嘅古仔拍成电影，跟住呢个军队个队长咁啊收到个电话，咁然之后就揾阿 Billy， 喂，我同你两个上去上面嗰间房嗰度，咁啊有嘢倾，好似话倾成咗单生意咯，咁佢哋成班好开心啦，跟住喂你哋快啲去，快啲去，快啲去，跟住上到去咧，见到个老细，跟住就话，我哋倾成咗啦。不过呢就个价钱呢同头先讲嘅有啲出入啊。咁之前我哋讲就我哋预计每人就$100,000，咁依家就即係冇咁多啦，咁咁啊队长就问啦，几多先？咁啊即係7,000-8,000囉。 咩话7,000-8,000，即係 同10萬差好远喎。 咁搞错啊，经唔掂啊，走啦。咁就跟住冇走住啊。跟住不如咁直接同老板讲啦，跟住就捉咗老板出嚟同佢讲数啦。咁然之后个老板一开始都系话，其实你哋嘅古仔都冇人买㗎啦，即 係。哎呀，同埋呢一过咗唔值钱㗎啦，即係你哋系呢3日红㗎啫。咁你趁你红好卖啦，即係如果唔系呢过多2日冇人记得你哋㗎啦。 咁即係有少少都好过冇啦，好多人都咁谂。咁你又好似冇其他人出價啦，咁你一係有一係冇啦，咁你自己諗啦。 唔係呢個故事唔係屬於你，其實係屬於美國㗎、啊， 真係好衰。 邊度爆？ 但係打生打死嘅係一班軍人 啦、啊。 咁、啊、最後當然佢哋死都唔肯啦，然之後佢哋即係傾咗好耐㗎啦。咁然之後阿 Billy 就義正詞嚴咁樣教訓咗個老闆一輪，就係話你都完全唔尊重我哋嘅，你完全係你做生意人啊，用你哋嘅嗰個角度去睇，你完全冇理過我哋嘅感受。佢直情講咗一句就係話佢哋覺得戰場上面嗰啲即係對面嗰啲聖戰士啊，佢哋尊重我哋啊，仲多過你啊，所以即係你檢討下啦，你翻去咁啊鬧咗呢個即係年紀好大嘅一個老闆鬧咗一輪，跟住就走咗啦，好有型嘅嗰場。 係冇錯。咁而當佢走咗之後咧，終於個頭痛藥先出現。 係啦，呢位緊要呢、這個。 已經係夜晚啦，走啦。 係啦，依家夜晚走啦。嗱，咁頭先咧就係講緊，咦，表面上發生緊嘅就係呢啲事件，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啲事件不停咁樣發生嘅時候咧，其實係當中咧有好多嘅插叙喺里面嘅，咁咧就系咧，其实 Billy 咧佢根本就唔系全程咁投入紧呢个感恩节嘅一个即系好似好威风嘅一个咁嘅表演。其实佢心里面咧根本就一路就系谂紧战场发生嘅事，例如佢就会谂翻起，其实琴日先至系阿蘑菇嗰个葬礼，即系我哋今日就要扮晒开心咁同大家庆祝啦。咁跟住佢会谂到啊，其实当日究竟佢同蘑菇发生咗咩事咧？即系喺个战场嗰度，当佢啱啱去到嗰个地方仲系一个好 young 好冇经验嘅兵嘅时候，阿蘑菇点样鼓励佢咧？咁等等好多嘢，其实佢心里边不停咁样回想翻以前嘅嘢，而我觉得导演同埋编剧最想讲嘅咧，反而系嗰个部分嘅嘢嘅。 系、 嗯、 啊，因为阿 Billy 都好受到现场嘅一啲嘅嘢去刺激得到佢谂翻之前嘅一啲嘢嘅， 系、啊、 烟花啊，即系你知道，即系嗰啲大型嗰啲嘣嘣嘣嘣啦，系啊，嗰啲砰砰声，即刻佢就会谂翻起，即系个镜头就会即刻跳翻去佢喺伊拉克打仗嘅场景嗰度， 嗰边呢边就放紧烟花，其实佢心里面成日谂啲炸弹啊，嗰啲系啦，开枪啊，嗰啲楼一栋咁嘣俾人炸咗啊，跟住佢就见到佢嘅朋友受伤啊，等等啊咁样，咁你见到哇，佢有好多，佢会有因为身边发生紧好多声音啦，或者影像咧，就拉翻佢翻去嗰一日发生紧咩事， 即系证明佢就算喺一个我哋话歌舞升平嘅地方入面，佢都唔能够投入，或者佢始终觉得好唔真实啊，嗰种嘅感觉，甚至系好多我哋所谓阴影战争嘅阴影系蒙即系蒙罩住佢。咁其实咧，佢除咗谂起战场上面嘅嘢之外咧，仲有一件事佢系一直都耿耿于怀嘅，就系佢嘅姐姐啦。 咁、其实佢系因为佢家姐所以先去打仗嘅。咁佢家姐见到佢翻翻嚟啦，咁其实觉得佢好唔同啦，变咗啦。咁其实佢系需要留低，唔适合 再去打仗啦，佢係有創傷㗎啦。咁係咁同佢講話，其實你可以有方法留低嘅，你唔需要翻去㗎。我識一個醫生啊， 你都已經攞曬勳章啦，你唔使翻去啦，你已經做夠啦，即係為呢個國家已經做得好夠啦。咁於是咧，個家姐就不停咁樣就希望勸個細佬留低。咁啊，識個醫生係咪？其實咧，嗰個係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佢就可以幫佢診斷咗啊，其實佢有創傷後遺症，係不適宜再打仗嘅。咁、其實佢就可以留低。咁但係呢個 Billy 咧，即係佢一路喺度做緊感恩節，即係嗰扎表演啦。咁一路就收到佢家姐嘅呢啲短信，咁佢一路都有福嘅。咁到最後咧，但係呢個 Billy 咧，其實佢都決定咗，即係佢都同佢家姐講，就係我係唔會去嘅。 其實佢係有掙扎嘅，係最後跟住家姐直情車都嚟咗啦。咁佢就同佢講話，我都係唔咩啦。 咁佢都係決定最後翻翻戰場啦。咁啊，翻戰場之前咧，咁當然要見下佢嗰個新識嘅小情人嘅，係啦。咁啊，同佢講咗一輪，佢一開始都覺得啊，呢、這個小情人係好明白佢啊，即係大家傾起偈上嚟都好投契。但係去到最後，佢都係覺得，咦，其實呢一個嘅女仔咧，雖然佢好仰慕阿 Billy， 但係佢都係當阿 Billy 係一個大英雄啊，因為 Billy 都有問過啊，如果我留翻喺呢度，咁會點啊？咁但係嚇唔得嘅，你唔可以留喺呢度嘅喎，你係大英雄嚟噶嘛，你應該繼續去戰場嘅，你唔可以留喺度嘅噃。咁啊 ，Billy 話我講笑啫， 係因為佢喺嗰一刻啊 ，Billy 就知道其實呢個女仔真係一啲都唔明白佢自己心裡面諗咩咯。咁其實即係一路觀眾見到嘅嘢就係、是、啊，見到感恩節嘅表演，跟住見到戰場發生嘅事，見到屋企發生嘅事。咁其實如果你明白喺 Billy 心裡面發生咩事嘅話咧，你會好明白點。點解佢會講我真係好想同你私奔，即係我就想就係同你一齊就夠啦，即係咁。咁但係個女仔就淨係見到一個美國英雄，佢就係見到誒攞勳章嘅佢，佢係見唔到嗰個有經歷嘅佢咯。咁所以點解嗰一刻佢就決定啊？我都知道就係、是、佢都係唔明白我㗎啦。 咁啊 ，Billy 就最後同咗大家講，即係同咗自己講，亦都係佢需要翻翻去戰場嗰度，嗰度可能先至係最適合佢嘅地方。然之後佢就上翻嗰一架車，佢車上面仲有啲應該係幻覺啦，就見翻阿蘑菇隊長同佢跟住講咗一輪。咁然之後佢哋最後就阿、Billy 就講 I love you。咁但係其實架車入面係咩人呢？就係、是、翻同伴。係 啦係啦， 呢個同伴就嚇哦 I love you too。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一剧之本嘅节目啦噃，今晚咧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套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啊，《Billy Lynn's Long Half Time Walk》，咁就系旧年年底嘅一套电影啦，咁就系由李安执导，同埋咧编剧就系呢位 Sean Christophe Castelli。 咁呢一套电影咧，就我哋睇完之后咧，其实我嘅感觉系首先系晕晕地嘅，头先都讲过，可能系一啲技术或者一啲科技嘅影响啦，咁同埋再加上小弟就唔系太習慣睇 3D 電影嘅關係咧，咁步出戲院嗰一刻咧，反而係有一種唔真實嘅感覺。 嗯， 係啊，咁但係我嗰種唔真實嘅感覺咧，我即刻諗翻成個戲嘅內容咧，我突然之間覺得好似 Billy 啊自己。真的，真係我反而去到一個自己應該好熟悉嘅地方，即係嗰個其實都係一個冇咩人行嘅商場啦。OK， 咁但係咧嗰個應該係一個真實嘅環境嚟噶嘛。咁但係去到反而有一種好唔協調嘅感覺，啊暈暈地啊，好唔舒服。但係我就諗翻 Billy 咪一樣咯，佢翻翻去美國本土，佢由伊拉克搭咗可能十幾個鐘頭飛機翻到嚟去美國啦，然之後佢眼前見到嘅嘢其實哇係咩嚟嘅啫？即係大家做緊一啲嘢，佢好似都唔能夠投入嗰樣嘢嗰度啊！咁就連佢自己嘅屋企人啦、佢家姐啦、情人啦、好似都係唔明白佢啊！好似呢樣嘢唔真實啊！最後佢都係決定唯有翻翻去戰場嗰度，可能先至係最適合佢嘅地方。咁呢件事哇，好一種悲劇嘅感覺，但係悲劇得嚟又好似戥佢開心喎、啊，應該真係。 哇！你簡直係即係一次中的咁樣講咗呢個戲嘅精髓啊！ 係， 即係咧就係你嗰個咧喺嗰個商場度明明好熟悉，但係勁暈同埋覺得勁陌生。我覺得就係咯，即係就係冇錯，你講得啱，就係 Billy 就係咁樣諗。咁我估即係電影人嘅其實嗰個原意都係咁啦。 特登整暈我哋 係嘛？係啊，特登整暈你。首先咧，其實佢真係有翻到去嗰個美國感恩節咧，我睇嘅時候我覺得哇假到爆啊！即係有咩咁浮誇嘅你啲人，即係又要慶祝，咁慶祝唔需要咁浮誇係嘛？譬如有一個位我好深刻嘅。咁就係唱國歌啦，即係佢哋要一路唱國歌。咁其實你就係聽到嗰個國歌，咁啱啱咧 Billy 就回想翻戰場嘅嘢嘅，跟住慢慢就 cut 翻翻嚟聽到國歌咧。咁你見到 Billy 咧係兩行眼淚咁樣滴落嚟，但係佢冇真心嘅。咁咧，咁跟住咧，你就見到佢就 pan 去嗰個唱國歌嗰個女人啦。咁佢就用啲懶係 jazz 定 blue 我唔識啊，即係嗰個 style 咧，就喺度扭嗰只國歌嘅喺度。咁咧，跟住你就會覺得你哋班人啊，可能咁大個場咁。大个 stadium 里边，其实可能就净系得呢班兵系真系明咩叫为国牺牲咯。而你班人就话咩咩嗰个美国国歌歌词就系话我要为咗人类嘅自由啊嘛，要为咗勇气去征战啊嘛。你边一个有征战过？你边一个有为自由啊？除咗呢班兵之外，但系你谂下嗰啲人唱国歌就唱到扭晒咁，即系度 show off 自己嘅， 纯粹一个表演。 系啊，就系 show off 自己，我有技巧啊咁样咯。咁你就觉得哇，嗰种落差，嗰种反差。如果你真是 Billy 你会几难受呢？ 是啊，同埋我哋知道佢其实嗰个经历系咩啫，就係话佢嘅一个上司，呢、這个上司同佢唔系真系一般老板同埋下属嘅关系嘛。呢、這个上司尤其是嗰阵喺战场度，佢有好多时间即系倾偈啊。佢个上司同佢讲过好多，即系点解你会喺呢一度啊？可能系缘分啊，讲嗰啲印度哲学啊嘅嘢，即系嗰啲因果报应啊。咁呢一个上司好明显就唔单止一个军人咁简单噶，有墨水噶，一定系。咁同埋佢哋之间嘅关系系好深厚嘅，睇得出。咁但系呢一个佢嘅我哋可以话系好朋友啦，死咗嘛。咁然之後，對於佢嚟講係最痛苦嘅一日啊嘛。咁但係喂，大家喺度慶祝緊呢件事，即係頒勳章俾佢。哇，嗰種感覺就係諗到 Billy 嗰個感受就係咁難受咯，咁矛盾咯。 係啊，同埋你諗下佢嗰個蘑菇隊長咧，其實即係佢真係佢每一次出去佢哋打仗，佢咪真係會同佢講 I love you 嘅喎。 係，你明唔明？個講嘅仲要 是。而其實點解佢要咁做？即係幾個大男人咁無啦啦喺個戰場度講咩 I love you 啫？即係其實你諗下，因為對佢嚟講就係真實咯，唔講冇得講㗎啦。佢真係翻唔到嚟，點知嗰日真係翻唔到嚟啊嘛。咁、我就係覺得哇，你見到就係其實呢班人佢每日面對嗰個生死就係咁真實咯。而翻到嚟嘅時候喂，你仲喺度讲紧一阵中场嘅时候换唔换套衫咯，即系你谂下嗰种就系、是、喂咩嘢系生活啊？究竟生命系乜嘢啊？即系一定系好大嘅冲击咯，对佢嚟讲。 即系呢个剧本就可以用人性嘅角度去写到喺战场上面嘅呢一班男人，佢哋嘅心入面谂紧嘅嘢，或者佢哋最真实、最贴近嘅感受系啲乜嘢？咁我哋就会凭住呢一个反差，好明白到啊，原来即系依家其实个战士仲打緊㗎嘛，即係喺呢一刻。咁、所以我哋就諗喺遙遠嘅打方，真係有啲人係經歷緊呢一樣嘢，正正係可能大家聽緊節目嘅呢一秒鐘就發生緊呢一啲事，可能有人講緊 I love you， 然後就衝上去殺敵。哇！嗰件事就係令到我好震撼咯，亦都係 啊。同埋咧，其實我哋 so far 都係未講，其實究竟 Billy 喺嗰一日係做咗啲乜嘢，令佢咁大陰影嘅？即除咗個戰場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咁其實有一樣嘢，導演同埋編劇安排咗好真實咁發生，就係因為佢阿蘑菇就俾人捉咗，咁於是咧 Billy 衝出去救。咁佢首先咧就系开咗几枪去击退敌人啦，咁跟住咧佢就将队长咧就拉咗个战壕里边，即系个一个凹位啦，咁就谂住保护佢，点知都系有敌人冲埋嚟喺个战壕嗰度，就谂住袭击佢两个，咁于是咧 Billy 咧佢就喺呢一个时刻，佢因为要保护就嚟死嘅队长，即系队长佢已经系流晒血啊，咁样已经受咗重伤啦，咁于是咧佢就真系同嗰一个敌人肉搏，而到最后佢系用刀。 吉 死咗，系啦，割咗佢喉咙嘅。咁所以其实你想象到就系、是，喂，同你即系一个子弹就咁乱射，然之后射死咗一个人，同你真系揿住一个恐怖有力人喺地下，然之后你要出尽全身嘅力同佢搏斗，就跟住割佢喉咙，然之后你见佢啲血就系咁样喺你面前流到一地，然之后佢就喺你面前唞唔到气，然之后断气。咁而 Billy 其实佢面对紧就系一个咁样嘅画面咯。咁其实即系我好欣赏呢个剧本嘅地方。 方就係唔係佢啲咩技巧或者乜嘢，即係當然佢有好高超嘅技巧，佢先可以講到個咁精彩嘅故仔，先可以將頭先譬如佢將國歌啊、流眼淚啊、戰場擺埋一齊，其實佢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好高超嘅技巧，去令到你覺得呢個人物嘅估值。但係我最想講都唔係個技巧咯，係咧佢揾到究竟所謂一個作品嘅宇宙性係乜嘢？就係、是、喂呢、這個 Billy 其實。佢唔係一個兵，即係佢當然係一個兵啦。但係你要諗翻就係、是，其實佢真真正嘅身份唔係一個兵，唔係一個仔，唔係一個細佬，唔係一個美國英雄，而佢真真實實佢最底嗰陣就係佢一個人咯，同我哋一樣，每一個人都係一個人。當你一個人你係有良知嘅時候，即係尤其是喂佢實由細到大，喂佢可以參軍為國捐軀，咁佢一定係有正義感啊，或者佢一定係。佢唔係想殺人放火嘅一個壞人嚟㗎，但係呢佢到最後原來你去到個戰場嗰度，你就係要唔知點解你就係要殺一個你唔識嘅人囉。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就係佢最大嘅陰影，而我覺得編劇去將呢一樣嘢去攞出嚟講呢，就係、是、想話返俾大家知道嘅，就係、是、喂嗰、那個都係人嚟噶，嗰、那個兵咧，你唔好當佢一個冇面目嘅兵，佢係人嚟噶，佢有感受噶。佢當佢經歷咗佢最好嘅朋友死，佢為咗佢最好嘅朋友殺人之後，其實呢個人佢仲可唔可以翻去原本嘅生活咧？佢仲可唔可以面對到自己嘅過去咧？咁我覺得佢係問緊一個咁大咁重要，但係我哋每一日咧，其實都忽略咗嘅問題咯。 就连喺呢个戏入面嘅，除咗呢班士兵之外嘅其他人，好似都系冇人去理解到佢哋个心入面谂乜嘢啊嘛。 系啊， 就好似话嗰个小情人都净系纯粹系当佢一个英雄咁样去崇拜佢，始终好似冇人可以捉。合到佢自己心入面嗰种孤独啊！ 系啊，因为你哋冇想象过，亦都冇经历过，咁亦都更加唔会去即系所谓站在佢嘅角度谂咯。譬如你谂下佢翻屋企，喂大佬，佢打咗仗，执翻条命翻嚟，但系你谂下佢屋企食饭嘅时候都系喺度。嘈啦，就讲应唔应该打仗啦，咁佢家姐就反战啦，咁个 Billy 就唔出声嘅，咁但系譬如佢屋企佢爸爸嗰啲摆明就系啲保守嘅爱国分子，就觉得应该哇打，即系最好就炸晒佢哋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嘅我姑哥个系佢嘅亲戚啦，阿嫂啦系啦，阿嫂啦，咁咧就喺度话系啦，即系你哋应该听爸爸讲啊，系啊啱啊，嗰啲系坏人嚟嘅，你点可以话反战噶咁样，因为家姐好反战啊嘛，所以其实你见到根本呢个戏里面咧，所有其他嘅角色咧，佢哋都系为咗一啲佢哋自己相信嘅信念或者所谓意识形态咧，就系、是、去支持或者反对呢啲军人或者呢个战争，譬如佢屋企人咁样啦，咁就系佢就觉得喂爱国就要为国家打仗啦，咁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意识形态嚟嘅啫，你讲就易咯，但系真系为你哋去死嗰啲人，你哋有冇谂过先？咁而我觉得编剧就系想大家谂呢个问题咯。咁譬如又话嗰个反同嘅男人，喂 ，OK， 性取向呢一样嘢，哇，好似好重要咁啦，对于好多人嚟讲。但系你谂下，嗰啲每一日就系要面对自己就会死，我侧边嗰人就会死嘅人嚟讲，你仲问佢喂，你哋喺个军营里面咧，系咪一定系搞同性恋噶？仲喺度耻笑佢哋、鄙视佢哋，去利用佢哋真实嘅生命嚟去，只不过系用嚟去证实自己，哇，我异性恋先至。系所谓正常一个咁细嘅 point， 即系所以其实你就会见到编剧对于呢一个美国，其实就系佢有啲咩睇法咯？佢就系将好多唔同嘅人对于呢个战争嘅睇法讲咗出嚟啦。咁而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维护紧一个意识形态，而佢哋就系因为维护一个咁唔真实、咁离地嘅意识形态咧，佢就拱一班。后生仔去死咯，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就系佢用呢一个古仔系讲得非常之好，亦都讲得非常之全面嘅一个做法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次咧，即系呢个剧本入面咧，都讲咗好多啱啱咁讲，即系一啲可以话系社会问题，即系可能系譬如大家对于同性恋都有一啲嘅争议啦，又或者系社会入面对于战争嘅一啲睇法啦等等，其实都系一啲新闻嘅议题或者社会上面大家会讨论嘅嘢，而我哋未必话真系真实去接触到，真系揾命搏嗰啲军人。咁但係有另外一個嘅問題，我亦都喺嗰個戲入面咧一個好深嘅體會，就係當呢班軍人去到翻一個佢哋原本熟悉嘅地方之後，佢哋點樣俾人哋去即係對待佢哋呢？就好似佢哋中場表演，即係佢哋全日嚟就係為咗呢個表演啦。OK， 咁呢個表演好似雖然就係話佢哋係一個貴賓，但係去到之後其實佢哋只不過係齋企喺度嘅啫。佢哋冇任何嘢做嘅，只要个歌词去到边一句，你哋行前去到嗰个 mark 个位企好，完啦，就系、是、咁样。 个感觉系被利用噶， 系啊，同埋真系知要你个壳噶咋。其实咧，摆啲纸板喺度冇乜分别噶，即系我觉得， 即系靠你 call press 咯，就系咁简单咯。咁然之后好啦，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好啦，咁我哋完成咗我哋嘅任务啦。之后佢哋要拆个台啦，冇人理佢哋。冇人去帶走佢哋，即係我哋正常都即係我哋自己電台都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啊，都一定要去照顧翻啲嘉賓啊嘛。好，咁今次佢個成個演出完咗之後，冇人去理翻呢一班嘅將士， 而拆台嗰班人咧，仲要係覺得你哋做咩阻住曬啊？咁然之後有少少口角之後，仲打佢哋添。咁點樣解圍咧？咁就係好靚嘅啦啦隊就走出嚟，就同佢哋呢啲係我哋貴賓，咁就先至即係送咗嗰班士兵安全咁樣離開咯。咁、 啊、 然後後屘嗰一班拆台嘅工作人員咧，仲要後屘唔憤氣，再喺停車場度同佢哋打咗次交添。 所以我就好記得咧，喺呢一個位入面咧，呢班軍人講過一句就係、是、嚇，冇、啊、人通知我哋之後要去邊度，我哋唔知道要去邊度啊。咁就係令我覺得哇，喺呢一班軍人就係佢哋唔單止係今次呢一個演出入面，即係。俾人哋用完之後遺棄咗喺呢度，然後冇人理，冇人話俾佢哋聽之後嘅路應該點樣行落去，或者去邊一個地方冇嘅。咁但係你宏觀啲去睇成件事、就是，其實今次嘅戰爭一樣啫嘛，就係、是、哦，大家拱你出去去打仗啦。其實打完仗之後係點樣呢？翻翻嚟呢個地方，你哋可以做到啲咩先？即、就、係、是、你哋嘅青春、 啊、 就喺曬戰場噶咯喎。 擺明就係翻到嚟，你諗下嗰啲退役軍人，其實佢嘅生活都相當慘嘅，所以世界各地先有咁多嗰啲即係慈善組織話要幫嗰啲退役軍人啫嘛，就是、因為即係佢哋係真係冇人理咯。咁所以頭先你話講嗰句，你咪話好震撼嘅嗰、那個感覺，其實係啊，因為佢真係好叻咯，即係佢與大相關，即係佢好似係講緊而家呢個表演所發生嘅事，但根本呢啲軍人佢嘅生命就係將會係好似而家呢一件事咁咯，所以係好犀利嘅嗰句台詞，我覺得。即係退役嘅軍人咧，即係我覺得除咗佢哋嘅生活，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喂冇人理嘅喎，你退咗役之後，邊個話俾你知你下一步應該做咩啊？咁但係你已經冇其他嘅技能㗎啦，可能咁樣。咁除咗佢生活通常會好困難啦，咁亦都有唔少係可能佢身體會有啲殘障啦。咁我覺得咁今次咧，其實佢全部嗰六七個士兵咧都靚靚仔仔啊，都仲係好健壯啊，好 後生。 哦，有個係已經聾咗，係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其他嗰咁多個咧都仲係好健康啦，手腳齊全啦。咁但係呢個戲佢其實最想講嘅就係話，除咗身體上面嘅傷害之外，就係佢心理上面嘅傷害咯。即係其實而呢一個陰影究竟係點樣可以面對，點樣可以走咧，係冇人知嘅。好似 Billy 咁，除咗佢見到好多啊死啊，即係唔同嘅人去失去啊嘅場面之外咧，咁你諗下，其實你個國家要佢去殺敵啦，即係你要叫佢殺人啦，其實。你係攞走咗佢人性嘅一忽㗎喎，佢係唔見咗一忽啦，即係佢會覺得自己係，哎呀，我點解會咁殘忍嘅呢？咁佢一係就係繼續孭住呢個痛去生活，一係佢就要麻木囉，係啊，咁又點啊？殺人就係要殺人㗎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你會預示到就係呢一啲軍人，其實佢之後一係就佢要麻木。就 feel 唔到就算啦，一唔係佢就要每一日都繼續痛咯。咁而究竟而家 Billy 到最後係會點樣呢？我哋係未知嘅。咁但係我哋就知道就係好明顯，佢喺成個戲裏面，佢就喺度揾緊，希望有人會明白佢。咁佢就發現家姐唔明白，屋企人唔明白。咁嗰扎咩賣石油啊、嗰啲恐同啊、嗰啲人就更加唔明白啦。係啦，咁點知原來最後嗰個以為 啊得嘅，即係以為會明嘅啦啦隊女仔都唔明咯喎。咁所以佢就發現其實真係唯一有可能明白佢嘅，咪就係嗰坐喺嗰架戰車裡面佢嗰幾個戰友咯。 所以佢喺最後嗰場就係見到嗰一架豪華嘅車，係變咗一架佢哋喺戰場上嗰啲吉普車。 係啦，冇錯。 即係喺嗰個停車場入邊，就係嗰一架車就係佢應該要去嘅地方。 冇錯， 就係入面就係要佢應該見嘅人，就係佢嗰班同伴啊。 冇錯，咁所以佢亦都上咗車之後，雖然即係你話佢有幻覺就見到阿蘑菇，所以講 I love you 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見到佢班兄弟嘅。咁而佢班兄弟亦都每個人都講 I love you 啦咁樣樣咯。 連最酷嗰個都補翻句，你想我講咩I love you too 係啊，咁樣。 咁同埋咧，呢一個戲咧，深集住有一個位又係好特別嘅。我哋頭先講古仔咧，就冇特別去提到，就係咧佢哋喺成個活動，應該係活動之後咧，咁咧阿 Billy 同埋其中一個嘅同伴咧就。跟咗另外一個嘅應該係場地嘅工人咧，咁就走咗去一個應該係病埋一邊嗰啲觀眾席嗰度咧，跟住應該係食煙或者係食其他嘢啦嚇，咁樣就去即係休息一下、舒緩一下。咁嗰度嗰一場都幾特別嘅，我覺得就係、是、係啊，就係話誒嗰個球場嘅工人，佢依家其實佢諗住參軍喎，點解啊？因為依家就參軍有幾多錢啊？咁其實佢依家喺個場地球場嗰度做嘢，又養唔到佢嘅老婆仔女啊！佢啲生活又艰难啊，咁但係去参军好似仲滞得过啊咁。咁但係吓、啊、跟住阿 Billy 佢哋讲就係话吓乜有钱嘅咩嗰陣啲人叫我填张 form, 咁我入咗去㗎喎，冇人俾钱我哋㗎喎。即係好似我冇话呃咗佢哋入去啦，但係嗰陣一开始征兵制就话你就要去㗎啦，填张 form 你就去㗎啦。但係依家即係佢哋招募嘅士兵个都要俾钱去佢哋先至肯嚟参战啊。咁哇成件事又觉得个世界变得好紧要，连大家对于同一件事个睇法，即係军人去参军嗰个睇法亦都唔同晒。 是啊，其实有好多种嗰啲人即係参军嘅原因係有好多嘅。咁即係我估而家钱係其中一个原因啦，同埋即係其实参得军嗰啲小朋友呢，即係你知道佢哋其实真係好細个，可能十七八咁样。咁其实佢哋通常都係嚟自一啲唔係咁富裕嘅州份啦，同埋即係佢屋企真係有经济需要嘅，有好多人屋企。咁或者佢真係搵唔到第啲嘢做，咁所以佢先至会去囉。所以好多人佢根本就唔知道你係要面对一个乜嘢嘅事，佢就被人逼咗去参军㗎啦。咁好似呢个男仔咁，其實就係因為佢即係叫做佢家姐，因為啲失戀嘅緣故，咁就車禍就令到自己身嗰度就即係成個身都爛曬咁啦，就要做好多手術去即係醫佢家姐啦。咁所以咁佢因為咁就打佢個家姐嘅男朋友 未婚夫，因為未婚夫拋棄佢， 係拋棄佢，因為個車禍咁、那個未婚夫就拋棄佢家姐咁。咁於是咧，咁佢就去唔知打佢定點樣？咁於是咧， 攞個唔知攞嚿嘢毆佢架車，打爛咗佢架車， 打爛咗佢架車， 同嗰個未婚夫打交。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先至話喂，咁你一係就參軍，一係就而家俾人告啦咁樣。咁所以佢先至，佢冇諗過自己身上面發生咁嘅事嘅。咁所以佢即係譬如佢家 姐，我就覺得佢家 姐勸佢留低，好似好有温情咁樣啦，好似好反戰咁樣啦。咁但其實我就會覺得家 姐都只不過係內疚啊，即係我細佬為咗我咁樣，咁佢而家咁辛苦，我好想。我唔想要呢個內疚啦，你翻嚟啦咁樣。咁而佢都唔係真係明白 Billy 咯，所以到最後Billy 話要走，佢家姐咪嬲嘅，即係佢家姐咪抌曬地啊咁嗰啲。咁你其實就好明顯見到，唉，佢都係唔明咯。而到最後呢個 Billy 無論係親情啦、愛情啦，或者係其他嘅嘢啦，都係只會令到即係最後佢都係會覺得更加孤獨。 嗯，所以佢最後都。擺脱唔可唔可以話佢擺脱唔到呢個掙扎，定係還是佢係梳理到佢自己嘅啲諗法，去到最後嗰個位 置。嗯， 我覺得佢下咗一個決定嘅，其實。 即係呢一個究竟係一個悲劇嘅結局啊！即係佢哋唯有繼續翻去戰場，先至揾得翻自己。哇，覺得件事好悲噶嘛。 係啊。 咁但係我哋如果真係積極啲去諗嘅時候，又覺得佢哋終於揾到自己人生嘅目標啦，就係、是、去戰場，又可以咁樣。 佢咪就係令你反省。即究竟其實你哋係需要啲乜嘢咯？即究竟嗱，講真，安全啊，或者你為條命啊，咁留翻喺美國本土留低，梗係好啦。咁但係好明顯喺呢一刻 ，Billy 需要嘅可能係一種諒解，或者一種我要有人同我一齊啊嘅感覺咯。咁所以佢先至會選擇就係我情願同我啲兄弟繼續殺敵，同埋佢哋冇咗我咁點啊？即等於我可冇咗佢哋一個都係會好唔開心一樣。咁所以佢喺呢一刻其實佢反而係呢一個。情感需要是大过他那个所谓要安逸咯。咁所以其实好聪明嘅就係呢个戏就係问緊你 为究竟乜嘢先至系最重要呢？ 咁呢个咁出色嘅剧本啦，咁其实佢同其他故事亦都有啲分别嘅，即系唔系普通嘅战士故事啦。咁加上其实我自己觉得好特别嘅，咁李安系一个台湾嘅导演，但系佢拍紧一个系一个美国嘅故事，咁我唔会觉得系有一个距离感喺里边嘅。咁同埋我亦都系好代入，我相信呢个世界啊，其实我觉得唔系咁远咯，我觉得其实系好值得去了解咯。咁今集时间亦都差唔多，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